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没在人听，没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的心里，我们在用心过不去。有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那是一颗伤心，让你和我都受伤，受伤的心。知道名字的你，你狠狠关上了心，紧紧锁住自己，用一扇无形的门要挡住爱情。你放去我的心，助我前行，像是被一块大石压住我的心。有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在你和我的心里，我们才用心过不去。有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那是一颗伤心，让你和我都受伤，受伤的心。有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在你和我的心里，我们再用心过不去。有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那是一个伤心，让你和我都受伤，受伤的心。 岁月往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。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，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。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这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我多想看到你那一处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，胸中的灿烂的情感。我多想告诉你，不

顿孤单的下午，苦涩苦香的钟楼孤独，一粒从天空落下西出啊。Be alright， 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，读着简单却丰富的书，人生像春无知正照着路不停住。 Oh I still can feel you， 时间雨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线的时间，想要忘。